第三单元，补充词语表。面包，可口可乐，啤酒，牛奶，橙子，葡萄，荔枝，黄瓜，西红柿，胡萝卜，蘑菇，西兰花，洋葱，毛，分， 颜色，绿，蓝，黄，黑，白，灰， 条，短，长，套，瘦，肥，薄，厚， 穿，裤子，西服，夹克，牛仔裤， T 恤，衬衫，套裙，皮鞋，旅游鞋。